再请听谭富英演唱的《南阳关》。 在中央看花标， 下面请听杨宝森演唱的《文昭关》。 爹娘啊， 好一次大爱。